第39集，罗冰瑶赶紧对师姐的指导表示感谢。进到雅间，徐茂华已经在里面等着了，见到两个人进来，起身来迎接，脸上笑得灿烂而真诚。 王师姐，小明。 他过来打招呼，引他们入座，给王楠楠搬了下椅子。 今天不太忙吧？我看王师姐今天好不容易按时下班了。 王楠楠笑，她多些经验，做临床药物实验和药代们打交道也比较多，相处已经很自然了。 你坐着吧，我们还等钱哥来吗？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。 徐茂华陪笑说， 钱师兄也是下班过来，刚刚发消息说在 C 大附院的这个路口堵着，这个时候进这个路口，那就和乡下早上出去赶集一样，要挤进来那可太费劲了。我点好了菜，要不我让他们先上来，咱先吃着。 不用不用。 王楠楠摇摇手， 等着一起吧，没关系的。 罗明瑶也赶紧点头称是。徐茂华这时候完全是要带的客气样子，他很不适应。 我是想你们都累了一天了，怕你们再饿着肚子疼。 也没等多久，钱康明就来了，是个非常干练的年轻人，一身整齐的西装，戴着细框的眼镜，显得儒雅大方，说话风趣大方，让人心生好感。 让你们久等了。 他过来给罗明瑶和王楠楠打了招呼，然后给他们一人一个精巧的小盒子。 这个是我前几天去欧洲那边带回来的手工皂，我一看盒子这么好看，就买了几个回来送礼。我知道王楠楠你女孩子肯定喜欢，当地人给我介绍说啊，这东西他们不外销的，含有玫瑰精油，保湿美白效果都很好。小罗，这个你拿着送给女朋友。 罗明瑶没想到女朋友，就想到自己追的人，忍不住脸红的点头，在座的人都忍不住逗了他一番。钱康明坐下后很快就上了菜，他也是学临床出来的，席间和王楠楠聊起临床的事儿，不时地插说一些他当年在临床的相似经历，和王楠楠相谈甚欢。聊一会儿临床，又自然地说起自己的一些经历。钱康明做过临床，做过研发，做过销售，去过很多地方，经历丰富，见闻广博，言语又轻松诙谐，讲起东西来总能逗得大家轻松一笑。听得他的这些经历，罗明瑶都忍不住对他心生敬佩。饭后，钱康明很自然地加了罗明瑶的微信，表示常联系，并让徐茂华送他们回学校。赵斌晚上在急诊帮一个同事顶班，下一周他就要出发去西藏了。这一周科室都把他的班排在白天，让他休息好，避免太劳累了。去到西藏以后，高原反应太大。今天是因为一个同事车在路上抛锚了，他晚一点下班，等着同事过来。7点过，来了一个青年人，街头混混的样子，发型有些夸张，身上很重的烟味。 医生，开点药。 他进来说，声音嘶哑。赵斌接诊过病人不少了，这种打扮的他通常有点警惕，实在是很多当街头混混的年轻人说话做事很冲动，还有不少是瘾君子。 怎么不好？ 感冒了，嗓子痛，还有脖子这儿长了个包，也是疼得厉害。 有多长时间了？ 昨天晚上出现的，昨天喝了酒就开始痛了，昨天晚上有点凉，衣服穿得少。 赵斌问了他其他伴随症状，小心翼翼探了探他的既往史，确定没有野游和吸毒的病史，给他查了查体，张嘴看咽喉部，病人的扁桃体确实有明显肿大，扁桃体表面有白色的脓性分泌物，查看颈部淋巴结群，颈部胸锁乳突肌前方有一个肿大的淋巴结，直径大概2厘米左右，质地较软，按压的时候病人表示明显疼痛，颈部其他淋巴结没有肿大。赵斌考虑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，建议病人抽血检查。年轻人非常不耐烦。 哎呀，哎，每次都是查血，这感冒到医院就是查血，简单的感冒非要人花个几千上百的，不是，你非得让人花钱医生才高兴啊？问了那么久，看也看了，还搞不清楚什么问题吗？ 病人说的普通感冒问题，赵斌在秋天这种天气变化较大的时节里，一天能听十几次。他耐着性子，尽可能简单的解释。 很多人说的普通感冒，医生看来只是表象，可能还有其他问题，这是抽血的原因之一。另外呢，查血是为了搞清楚你现在需不需要抗生素，就是你说的消炎药。血液里面的白蛋白如果升高了，那就是细菌感染，就要使用抗生素。如果没有明显升高，那就不用。现在我们都说不能乱用抗生素了，乱用以后，你身体里面的超级细菌整出来，很多药就都没有效果了。 年轻人皱着眉头，又有点怀疑，又有点吓到了，最后回首说， 查就查吧。 赵斌给他开了血常规和 HIV 筛查，年轻人一看就怒了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查什么？你以为我看不懂吗？你他妈竟然怀疑我有艾滋病！ 赵斌忍了又忍，实在是不想再去西藏之前还要给医院交一份检讨书，妥协地说， 这个本来就是医院的常规检查，你不想做也可以，如果一会儿血常规有问题，我还是会推荐你做。 你刚才问来问去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拐弯抹角的说我有问题，我跟你今不把这个给我去掉，我他妈马上投诉你，有没有记得了啊？随便来找个人就怀疑别人是艾滋病，还问这么多私人隐私的问题。 赵斌再不说话，把他的 HIV 检查退掉，重新打了检查单子出来。年轻人恨恨地说了几句脏话，去抽血做检查了。等了一个小时多一点，接班的同事满头大汗的来了，病人也刚好拿着血常规的检查结果回来。几乎同一时间，护士捧着危急值登记本来找他。 赵医生，检验科报危急值，有个病人的血常规白细胞计数是 30.42 乘10的9次方每升。 赵斌刚好接过年轻人的血常规单子，上面第一行白细胞计数 30.42 乘10的9次方每升，正常值4到10乘10的9次方每升。 说的是我的报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危机值啊？ 年轻人看看诊室里面的三个人，皱着眉头小心地揉了揉头发。赵斌给他指血常规的报告， 白细胞高了正常值很多，超过上限3倍多，我们平时最多见的白细胞异常增长就是白血病。 年轻人像是听不懂了一样，斜着眼冷脸看着赵斌。 刚才怀疑我是艾滋病，现在说我是白血病，欺负病人不懂吗？ 抽血的结果在这儿。 赵斌憋不住火气了， 这是我要骗你生命的事情吗？这里三个人看你的化验单，检验科打电话过来报危机值，都是说你的白细胞太高了，连我们检验科都要打电话特地通知医生了。你总是觉得医生骗你害你，你又凭什么觉得医生有闲情害你呢？抽血结果是客观事实，你认也好不认也好，白血病就是目前最有可能的诊断。 我 年轻人一下子被赵斌吼得语塞，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变得很弱，他拿着化验单的手有些抖。 我就是嗓子痛，这淋巴结肿了，我又没有流鼻血，怎么就是白血病了呢？ 接班的同事已经在拉赵斌了，让他站出去一点，不要跟病人这么说话。听到病人的话，接班的同事好声好气地来解释， 大多数白血病前期没有你看电视剧里面流鼻血啊之类的症状，很多就是这个很常见的感冒的症状，查了才发现白细胞高很多，可能是白血病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赵医生要给你开血常规检查的原因。